造化来了。 好， 燕儿，这些个王八羔子没难好心。我说燕儿啊，你千万可不能去呀、啊、只怕由不得我们了，要是一去，岂不羊入虎口吗？ 文姬今夜若遭见害，你我母女只有在九泉相见。 不，要活咱娘俩一块儿活，要死咱娘俩一块儿死。 乳娘娶亲了，让我弹上一曲再走。 特备下美酒一壶， 咱 们堂堂王府还缺美酒？ 王爷，这酒可非同寻常，乃药物配制而成，喝上一口那是四肢发软，喝上两口倒头便碎， 要它何用？ 王爷，您不知道，你别看那小娘们脸蛋长得漂亮，嘿，可却有几分性子，万一她不识抬举磨蹭起来，王爷您把这酒给他喝上一杯，他就会乖乖的听王爷摆布了，不是？ 韩家姑娘到， 来呀！你怎么换了这身打扮？ 我左心王在匈奴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对你一个汉家女子以礼相待，你却不识抬举，不知死活，竟敢身穿孝衣来听本王。 自知今夜难逃活命，身着素衣，一为父母戴孝，二为自己服丧。 你像你这样柔弱的小羔羊流落到茫茫草原，请要进入我的帐篷，日后就是草原的凤凰。 留此残生一心想继承父志，今日羊入虎口，大志难酬，只求一死。 哎，我看你仪表不俗，非同凡响，看来姑娘的身世绝非一般，今日我让你见识见识旷世宝物。 今与其真视为粪土。 好一个高傲的姑娘，来人， 王爷 将那副珍藏的字卷取来。 是哪副字卷？ 就是从洛阳带回的那副旷世杰作。还不快去！姑娘，少时我让你开开眼界。来人，这是我家先祖宁胡胭脂，哦，就是你们汉家的昭君娘娘所作的院旷思维歌，乃是四海仰慕的蔡邕、蔡中郎亲笔书写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你我、 啊、王爷， 这里为何残缺一块？ 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奴才带着自卷随王爷即将战火正杀，被烟火损坏，奴才怕王爷怪罪，不敢上帐，就私下修补了一番，可这墨迹我却无法修补。 不好，你竟敢将本王最喜爱的诗文字卷毁坏！ 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 将他抛下铜楼。 王爷， 伤害他，我来代他赎罪。 你 这副字卷乃是爹爹的笔

袍是大衣裳，胸罩掩膀，往前闯。 你我。

就来跟我说说心里话。娘娘常夸我说，是我这样的汉家女，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。 啊，我， 不接。 若娘， 燕儿啊， 四娘，你在这儿啊？ 多亏了阿婆雪地相救，我这燕儿，王爷的人马追来了。 脚印追来的人肯定藏在这里，一股松 慢。王爷，明湖胭脂的陵园，灵光照大漠，祥瑞牧草原，从来不得盗兵进入。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， 一股。断绝来往的行人。你母女二人如何走得出去？ 宁可死在回乡的路上，也不在异地受辱。 既然如此，

管得正，你夜晚兴盛；正与不正，你早回故土，也免得爹娘向你终日提供。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奔进想一